条娱乐方面的资讯，李冰冰和投资公司高管姐弟恋曝光，算是2017年的第一场恋爱吧。这几年女星和投资公司高管组合风，风头类似之前女星嫁富二代和更早时代的女星嫁富豪，多数呢是精英本人，比英雄不问出路的老牌富豪要时尚，比闲着银勺子出身的富二代要谨慎和有分寸之进退。 天是透明的，因为雨慢慢的停了，因为风轻轻吹着，所以我想念你了。心是透明的，因为我不想隐藏了，因为决定爱你了，所以你别再怀疑。

步步老，将来想上天都看不到，恩怨世世代代心头少，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，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。 让我飞也好，让我回也好，恨苍天你都不明了，让我哭也好，让我泪也好，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。让我醉也好，让我睡也好，把愁情烦事都忘了，让我醉也好，让我做也好，随风飘飘，天地任逍遥。 说到女星和他们的婚姻，包括他们的命运，感情冒替明星中的范爷是李冰冰圈中跨不去的一个坎，或者是一个话题。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，放在各种医姐之争，这种硝烟风尘的传说之上，也变成了暗器，反手琵琶，直弹的女星辈分和年龄的命门。接下来的时间段，我们要听到李玟《爱你在每一天》，蔡健雅《可以爱你真好》，郎朗的《情人节》。 嘴里面，每个梦里也是这画面，唯一的眷恋就是和你每次交汇那瞬间，多爱我一点，因为我有同样的感觉，同样的信念，我的天空一抬头就看得见，感动一点一点，种满心底花园，爱你的每一天，让我勇敢向前，感情没有条件，

你也说到女星同样是红毯常客，冰冰范呢被娱乐圈纪委王思聪点名的讽刺着，对李冰冰倒是非常友好。总之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关系嘛。当然了，李冰冰手里有华表奖、金鸡百花、金马奖等等的重奖在手，在表演这事儿的底气上绝对胜范冰冰一筹。虽然跟女星拍照天敌范冰冰一合影，还是会黑几个色阶。 我怀念有一年的夏天，一场大雨把你留在我身边，我看着你那被淋湿的脸，还有一片树叶贴在头发上面，那时我们被困在路边，世界不过是一个小小屋檐，你说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，我们就厮守到永远。

说到李冰冰，因为她个人非常努力，那如果跟不上节奏的男友，她会觉得非常的别扭。她说现在设想这事儿呢，还是非常浪漫的，期待一见钟情。这应该是两年前的采访吧。据说她认识现在的英俊小男友呢，也是在2015年，但那个时候并不是男女关系，不知道是量身定制，还是梦想能够超越。 曾经是为何生日，我换上复古西装，站在外表看见拉风的格斗，转动动动风，这个风景到底最爱，找回熟悉的灵魂。我来到这里，打开嘴巴说好，我跟我王子之间回忆，关不到你这个电影，努力让自己压抑，失去了爱情，怎么会减轻？我的爱情当然能体会，充满着节奏，装扮的完美，再相信一点都不变，感觉生活没什么意义。 想说在你的身边，天天看你的笑话。

这里依然是正在送出的音乐。小说有音乐的地方是伴随人类的出现而产生的，它更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。再次感谢收听时空音乐盒，我是雨辰，马上要听到来自于嘉伦带来的京城音乐吧。 给你我的星座纪念，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，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，睁开眼就看见永远。给我你的星座纪念，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，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，我们的爱像在青春的纪念册。